好，欢迎我他周报，我系杰德， 我系每日。 2021年11月27日星期六， 呢度系我他周报，每个礼拜讲世界各地嘅 ACG 新闻。我哋嘅跌叔群组网址就喺资讯栏， 请多多嚟帮衬。日本好有大单嘢发生，其实喺这一届咧就比较平静嘅日子嘅周一周。 先讲啲喜事啊， 又系攞奖嘅，想讲下攞奖最喜事嘅。虽然我觉得呢个奖有少少奇怪啫。Best Genius 简单讲就系最佳牛仔副奖，咁咧就每年就颁俾啲最着牛仔副奖最好睇嘅名人嘅。咁今年比较特别嘅就系选咗声优林如慧，就攞咗一般选出部门有少少拗头就系嗱，系谂声优里面着牛仔裤系比较少嘅，系我印象中会着牛仔裤嘅女声优好似除咗林如慧就系随风为美啫，其他对女声优通常都着裙嘅。佢咁佢能够攞最原因就系、是。佢识女声优里面系着牛仔裤着最多嗰个，所以系唔系最好嗰个就唔敢讲啦。我印象中真系冇几多个女声优系中意着牛仔裤嘅。 冇乜留意声优外形啊？ 着好贵嘅衫有，着好平啱都有。即系小松未可止上佢声优做佢节目声优节目咧，俾人发现到佢嗰件佢嗰套套装咧系只要买嘅，加埋唔使万円。咁但系好印象中就系会着牛，中意着牛仔裤成为咗佢嘅典型咧。印象中系林如慧嘅啫，所以我佢攞奖都 OK 嘅，咁就叫做难得你啦。因为呢个奖其实都几耐历史噶啦，差唔多叫做好多，因为叫做咩嚟，好多名人都攞过奖嘅，例如幸田来美啊、龟梨和也呢啲都攞过个奖嘅，所以算系叫做一个几大，即系老资格睇呢个奖先。哇，1984年有啦呢个奖，算系好老资格噶啦。好，咁讲完一单之后咧，就讲下一个漫画单元复载，即系嗰单独切啊，两回绝嘅漫画狂战记题材就系、是、又系佢哋最永远嘅战斗，富士英大战岩美彦喺漫画甲子园嘅对决。 作为岛本嘅代表作，佢都画咗好多年，佢而家突然间又出嚟咗画两画，到底系咪小学馆嗰边冇人出咯？ 真系佢唔识拒绝人噶嘛，因为佢以前呢、這个佢自己喺岩美彦都讲过，就系佢系一个唔识拒绝人嘅漫画家。佢而家正职系佢老豆间公司嘅社长，即系承继咗佢老间公司。一个礼拜只得两日时间画漫画嘅啫，但系佢今年系有参加私教狗嘅。 嗯， 我真系睇完就系、是，你系咪真系有做认真做社长嘅咧？ 嗯，咁其实 又出同人志，又画苍之炎，跟住而家又画独切漫画狂战记，你咩时间？啲时间边度嚟嘅咧？ 咁你如果系一间成熟嘅公司嘅社长咧，其实可以好柔嘅，将啲嘢分晒俾下边咪得咯。 问题就系阿严美贤唔系一个成熟嘅大人啊嘛。 我系话间公司成熟，唔关佢本人事。 所以我睇完就，你仲有时间画独切噶？我以为你正常嚟讲，你应该冇时间，即系你画苍炎已经极限嚟噶啦。你仲跟住就我炒炒佢嗰个Twitter， 你仲画私教狗啊？你真系好得，你真系好乸得闲喎！你成日边度嚟噶你？ 咁佢啲叶美文阿差呢啲燃烧花嚟啊嘛，你见佢经常可以做到同时几套一齐画噶嘛，即系咁佢攞翻到当年嗰啲本事出嚟，应该冇问题嘅。反正独切啫，都唔系啲好黐身嘅嘢嚟嘅。 但问题就系呢个时候佢应该画紧同人志嘅私教救身刊噶啦， 话唔定早下画好咧。 黐线啦，你几时去早画好同人志啊？ 应该系话你几时听过叶美贤早话画好啲嘢？ 佢系嗰啲人拖最后先画漫画家嚟噶嘛？ 系啊，系啊。 好啦，咁讲阿叶美贤就讲下另一句又好老牌嘅就系、是、嗱，因为行之无名超人50周年啦，咁今年其中一个大型企划就系无名超人 Bad 就remake， 咁呢个电影嚟嘅，咁就揾咗白石和嚟大导演就拍做监督，咁就公布咗男主角啦，做蓝光太郎咧就是、西岛秀俊。做秋月顺彦咧就系、是、中村伦也。首先就系一睇完呢个组合就系、是，等先喺官方设定里面，南光太郎秋月顺彦系同年同月同日生嘅，但系西岛秀俊今年52，佢仲要大个初正元祖南光太郎嘅苍田同两岁，跟住中村伦也30几岁嘅大佬斋藤哲， 只有起嚟都唔似系同年啦、啊， 冇可能，冇同年啦，斋藤哲都唔知得个仔啦，即系黑夸张啲讲句，咁只能咁啦，一系就系讲王千人 bad 之后古仔。一系咧就完全魔改重新古仔，咁我都唔意外嘅。咁你揾得大导演啊，唔系咩叫大导演啊？梗系同你魔改古仔噶啦。 应该就唔系重制版嚟嘅。可能佢呢两个就唔系好似当年咁样嘅设定咯。我唔系好肯定啊，老实。 唔知啦，即系西岛秀俊真系好红咯。即系你揾到西岛秀俊，已经系大家冇嘢好讲噶啦。佢日本最曾经系日本最最红嘅黄老五，佢结婚佢宣布结婚嗰日咧，日本停咗，日本停摆一半日。 呢、這个纪录直至到福山雅治结婚之后先打破咗，相当夸张噶。所以一听西岛秀俊吓，搵、啊、到西岛秀俊咁猛料啊你，即系不出宫本喎、啊，东影。好啦，咁就讲下另一套其实，跟住讲几套啲新动画后续作， 系都系啲旧作重新攞翻出嚟再重新出过啦。 但系几迷嘅，我系唔知点解佢会续作嘅。首先就系一期档先，竟然第五世纪期啦，我唔鬼记得啦。2022年就就再嚟新作。其实我唔明好明点一期档先可以拍咁多集，佢又唔系特别红啦，但佢拍第嗱睇到资料啦，第八已经系第动画间第八期啦。讲红佢又唔系好红讲杀必死又唔系好特别，而家嘅标准嚟讲，又已经系叫差唔多啦，嗰啲嘢啦。 以当年嚟讲，可能都仲有啲睇头嘅，但系而家嚟讲就真系， 你睇中后宫咪知咯。 就所以佢系应该系继续故事，但系应该就系嗰啲搵唔到新作，搵出啲旧作，呢套就系当年仲出紧嘅，咁仲未出晒嘅，咁咪攞嚟继续出咯。 咁啊，2023年第一辑，去到2022年啦，开八辑。当年配孙策嘅千叶真情仲系新人，而家佢半退休作，半退咦唔系半退休系半转行状态，佢要做作家啦。谂下隔几耐，跟住做孙权系做孙权系大乔彩香，三年招右卫门就是总旗敦美，即系两差两代同千叶真情。 咁啊，等于你 Kakita 小英啊，佢个透明卡片理论上佢系续作，但系你都唔会将纯粹当佢系一个续作咁睇嘅啫嘛，其实只系用另一个形式去翻炒旧动画咁解啫嘛。我咪话觉得可能佢真系谂到冇嘢好谂，要出咗新作的时候，咪求其攞当年嘅旧作出嚟咯。 另一个咧，又系我唔系好应该比较去理解嘅，会续作会出第四期嘅就系《八十龟观察日记》。一来背面翻成本低，二来就系名古屎一定氹咗好多钱。嗱呢套嘢咧，我自己一又有追开嘅。其实佢第三期开始咧就已经冇紧噶啦。讲真就是、你其实呢套嘢一直都可以玩名古啲叻他，但系名古有几多叻他，你三期乜都玩晒啦。佢第三期后半摄影会嗰度就已经开始冇料到啦。但系低成本有 sponsor 咁就拍落去咯。 呢套嘅话咧，就八十龟佢个原作漫画其实仲有非常之多嘅料嘅，不过就原唔系因为名古屋有咁多嘢讲，系因为佢漫画后期啦， 全国大赛 嚟个全国大乱斗，将啲代表其他地方嘅人啦都加入埋，所以咧就变成佢嘅题材基本上可以讲系无限嘅，因为全个国家其他都督县府各自自己嗰啲地方叻他都可以攞嚟用嘅话咧，就真系可以玩一世都玩唔完嘅。 第三期佢应该烧，第三期已经烧大版嗰沓啦。 但系都仲算系比较近少少啊嘛，即系如果佢真系好似漫画咁搞到全国大乱斗咁嘅款嘅话咧，其实佢多一做嘅，而且佢系本面翻咧，其实实收唔系真系好长嘅啫嘛，你炒埋先一碟，成季加埋其实先得一话多少少嘅剩翻嘅长度。咁佢呢个咁嘅消化速度嘅话，佢要出到好多期都仲得嘅。 咁我呢套又我呢套睇得开心嘅。另一套呢佢会动呢套要真人化，我就完全觉得正常嘅。甚至讲嘅就係我系有啲迟㗎啦，就係XX Holiday 就真人化，咁呢就四一君臣就系神木龙之介，咁啊玉子就系柴崎幸，咁重点就系监督系卷川实花，即系嗰个好有名嘅监督卷川实花。一睇即系呢套嘢咧，唔系卖演员，系卖监督嘅。你唯一阿卷川实花嘅美术，你咪入去睇咯。 即系我觉得呢个又系嗰啲咧，做到冇嘢好就搵翻啲旧嘢嚟出。虽然系冇错，呢套作品系好适合真人电影化嘅，咁但系当年唔做，而家先嚟做，就都系有啲炒冷化意味噶啦。 同埋就系张海报里面阿柴崎幸个样，点解你仲要 man 过阿神木龙之介嘅？就好多人吐槽佢话，我仲以为男攞个男人添。真系撞女鬼啊！即系我知柴崎幸个样系咁样，但系你可唔可以稍微俾女性化啲咧？搞到佢咁 man 嘅。嗱，另一单咧就系Bandai 嘅搞新花样啦，搞 Bandai 叫做Plamo Girls Project， 即系模型女郎，搞紧佢就系咩高达模型加唱歌跳舞，即系少林足球咧，啲少林足球你企画真系精彩绝伦。总之就系搵几条女，又唱歌跳舞，宣传模型，拍开演唱会嗰类嘢。咁咧就会下年三月咧就会公布成员，咁而依家呢段时间就揾咗武田绫奈做宣传大使，顶住档顶住街头先。我系咩预期？讲真，你预期搞组合不同粒辉合作好过啦，辉大都系 Bandai 集团嘅。 谂唔同啊嘛，你 Bandai 自己本身揾晒嘅，同要同其他人去分嘅有唔同啊嘛。 但 我就对佢冇乜期待咯。尤其是而家呢个偶女团反滥嘅年代，差唔多阿猫阿狗阿猪都整到女团，动画又动画大堆动画女团走出嚟，连蔡马良都女团咯。你而家都争食难啲咯。不过唔紧要嘅，费冰啦，就益事钱。 佢志在宣传佢自己啲跟巴啫嘛。 算罢啦，不如跟巴，不如搵东云 Umi 宣传好过啦。不过呢个唔重要嘅。嗱，讲开 Love Live 啦，咁咧。喺东京演出就完成咗啦，咁就佢会场咧就喺士杯亚Live Keep， 就系之前Liana 一单发售活动，但系因为冇费搞到无观客活动嗰会场，所以咧今次嘅演出系特别有意义嘅对佢嚟讲。咁重点唔系呢个唔系重点，重点就系喺演唱会度宣布咗即系15号、16号加开特别演唱会，就嘉宾就 Sunny Passion， 就喺东京 Garden Theater 就8000人嘅会场。第二3月11、12号就喺东京 Pier Aria MM 开佢嘅 second 演唱会。跟住4月就名古屋开名古屋场，即系话开完 first live 唞咗大约两个月左右就开 second live 啦。日本方面啲人已经鬼晒咁做，哇收埋人命。咁啊开完一个22场嘅啦，由10月开始。每个礼拜开场，平均每个礼拜开，唔系系应该唔系平均，唔系平均，系根本就系每个礼拜开场演唱会。跟住圣诞节就开3场演唱会。跟住本来1月8号就以为喺仙台市开完最后一场演唱会可以休息啦，唔系1月15号加开2场，就8000场，然后唞两个月，3月头喺一个12000人嘅大会场里面再开一个，简直发神经。 报仇咁报咯， 报仇咁报啊！因为嗱，虽然咁讲，我可以理解企划组嘅就系，虽然话你开22场，问题就系20场都系啲小型会场，最大都2000人。佢如果喺最细好似仓库同埋北海道嗰、那个得1000人，细会场同埋大会场嘅嗰个经验系完全唔同嘅。咁你开得细，咁你希望佢喺一个大会场开始演唱会噶啦。但系哇，使唔使去到咁尽啊？系所有即系啲 fans 睇到都系有少都觉得系哇收埋人命。唱死佢哋！ 睇嘅你可以净系拣一场去唱嗰啲要唱晒噶嘛？ 系啊，但系真不过咁又真嘅就系后生嘅好处就系咩咧？即系 Slam Dunk 里面形容花路嗰种就系好似坐新干线咁高速成长。睇我睇佢哋啲即系生放送啊，系每一场都有进步，系好过瘾嘅。睇住佢几个靓妹每场都有成长，每人都有进步咧，佢都感觉好开心嘅。但系哇，知唔知去到咁尽咧？不过咁啦。即系唞两个月好啲嘅，始终都系啊。讲到话解放啦，就系昨夜日本宣布咗。总之你做好基本防御措施，即系嚟话检查温度啊、体温啊嗰类咁嘅嘢咧，同埋会场唔准嗌话咧，所有会场冇限制，即系话12000人咧就坐满12000人，18000人坐满18000人。如果系有咩蔓延措施嗰啲咧，蔓延禁止措施咧，就最多坐5000人或者10000人。如果紧急状态就最多5000人。但而家我所理解咧，日本系冇任何蔓延措施嘅地区噶啦，即系话而家日本系完全正常嘅。所以只要你唔喺会场嗌，会场有射得，会场有探热感应嘅话咧，你系可以唔使你再担心话个会场坐一半人咁空溜溜隔个位坐，而系坐爆佢。 呢、这个我觉得佢个分类方法有啲搞嘢咯，老老实实，即系佢个分类方法系有大声嗌同冇大声嗌，即系我觉得呢样嘢都几针对演唱会 嘅，系针对演唱会噶，摆明噶，因为演唱会有演唱，但其实都几诡异噶，坐咗两万人嘅演唱会里面，一个1万多、2万人嘅演唱会里面，正经英文嗌，嗰种感觉系好有一种好超现实的感觉咯，你听见明明下面好多人喺挥打 call 棍，但系冇人出声。平时拗震噶，以前你睇演唱会 正常啦，睇即系我唔知佢啲演唱会会选择用边一边啦，老老实实。 但系应该选择唔叫人嗌唔嗌咯，但起码你1万人喺度啊嘛，嗰个人好多噶，即系今 Love Live 好多人，即系嗰 Love Live 成日话点解唔再开festival 啊？我通常回答就系、是。如果你开咗 Love Live Festival 二，你一定系巨大嘅级数噶啦。你冇你坐唔到50000人，你就唔好叫 Muse 出嚟。但系而家你咁嘅情况，点坐50000人啫？如果开一半，所以起码一定等佢至少你冇你至少冇入场限制先。肯俾唔俾嗌另一件事啦。至少你冇入场限制。咁而家冇入场限制咯，首先就揾咗Liana 试咗水温先。 开咗冇问题啦。咁睇日本而家日本暂时都冇乜选举啊政治交替嘅话，就疫情应该唔会反弹嘅。咁就应就暂时应该无意外就会继续稳定地开放噶啦。咁就唔使担心。但去唔去到咧，就我谂都系等下年二月之后噶啦。如果下年二月去到去到啦。 嗱，唔系我想乌下嘴，但我睇一睇咧，就系而家系讲紧现在嘅疫情嘅状况乜乜七七。 系啊， 撩 高 突而家就咯， 撩高突出咗啦，跟住 high 撩，跟住 high 撩，然后 F 加数一，跟住就系vegan 抌噶啦。 总之佢而家目前呢一刻嘅大致维持现状，即系冇变好，冇变差，佢呢啲嘢就应该继续嘅。 每日得100人，韩国同中国喺度猛话日本捉数，我心谂你都系督噶，吹啊，系你唔督啫嘛，有冇人俾你督嘅？你系你中意系有佢，咁你中意封咯，咁你咪封咯。咁日本人觉得日本人督数督到100人全国解封嚟吹咩？你唔甘心啊？中国咪一样督条 啊？呢、這个你讲嘅我唔知系 Comico 嗰边晨早收咗风啊，定系咩啊？所以因为佢之前搞过咁多嘢咩，有咩减员啊嗰啲剩啦，其实理论上 Comico 应该系符合佢新规定，可以100%收容嘅。咁唔知佢会唔会话咁我係临时话咁我唔搞限制，因为佢而家嗰个校则我哋之前都讲过啦，一定会嗌嘢㗎，一定会爆镬㗎。个镬梗係唔系只话爆疫佢哋係讲緊你又要检查呢样又要检查嗰样，之前嗌查飞已经够麻烦㗎啦，你而家你话要查呢啲咩接种证明，你点样可以好短时间内查一个人有冇接到种，你最需要对佢名啦、你最需要对嗰张纸系咪到底系咩证明啊嗰啲嘢，你都要对一对资料。哇你咁你一个演唱会10,000+人都要2个钟头入场，咁你几万人入场，咁你到底谂住睇几耐呢，由朝头早10点排到晏昼5点。到你入得场啦，我哋要拍手掌了，系咪咁啦？可能噶嘛， 唔系，即系好简单啫嘛。香港就安心出行，大家而全世界心里都知道系冇可能执，冇人实际执行噶嘛。咁当然嗱，戴牛盔法例系要守嘅，我哋去普通系都安心出行嘅，戴牛盔啦。但系有冇人真系会查咧？咁大家心照啦。 呢方面我哋就冇办法鼓励人哋犯违法啦。 嗱，我哋系嗱，我哋鼓励，我绝对我绝对认同系要都安心出行嘅铺头做。咁铺头有冇人去查，就唔系我哋责任啊，大佬。咁佢冇人，咁佢成间铺头得两条友去招呼客人，佢冇时间查你，都冇计噶。咁呢个就唔关我事啦。 总之我就个人判断啦，就系日本呢边啦，我讲 commit 其实好有可能。 嚟乜嘢？ 唔再需要你搞呢搞路，搞好多嘢啦，乜乜七七。应该可能会咁， 至少唔会查，因为你边有咁多人手，即系唔好玩啦、 啊。即系最多系量体温，因为量体温咧就可以调翻转，可以好似我哋入境咁样啊，即系我哋以前 搵部大机照住，搵部大搵部大机，然后扮晒去探体温，实际上嗰部机冇人用嘅。 唔系佢真系做都唔难噶，你真系做嗰阵时咪好似我哋入境咁样咯，扫到边个之后咪搵人拦佢，拦到佢唔过嚟度一次。 算罢啦，零下得个5-6度嘅五六度有明露天空地，乜消冻晒啦。 呢个睇核心温度嘅，不过就总之我哋当年点样过关，我当年系讲紧2003年啦，点样过关，而家咪佢哋一样可以咁样做，买几部机喺嗰度去射过 扮嘢咯，做个样咯，好啦， 咁我讲啲跟进翻啲嘢啦，上个礼拜讲完呢个温泉良嗰边无啦啦俾人烦啦，咁少少跟进，一个几搞嘢嘅跟进嘅。咁网上就分裂咗做两派啦，吓，好正常㗎啦，一定係咁样㗎啦。一边就係啲女权派啦，就係、攻击佢，话佢咩性剥削啊，啲设定好异人啊，乜乜七七，甚至啊，咁仲有啲就当然係话佢哋有表现自由啊，佢有正经经济啊嗰类。咁其中一个反对派啦，即係女权嗰边嘅嗰啲啦，就係佢就好学唔学。我真係只能讲，无论你作为一个成效一个做法方面呢，韩国嘅女权都系一个好坏嘅例子嚟嘅，唔系讲紧佢哋做嘅嘢个出发点好唔好，而系佢哋嘅手法完全冇效，完全唔系一个有效嘅手法嚟嘅。咁佢其中一样嘢咧就叫做镜像歧视啊，我唔知应该点样译个中文啊。简单讲就系佢哋认为男性对女性做多啲乜嘢剥削嘢，佢又调翻转，即系譬如话男人会对啲女人个身材平头笨足。咁佢呢就对男人嘅身材平头笨足，差唔多系咁啦。咁其实我唔系话反对呀，不过呢度入面佢就真系行返呢招啦。咁我就你搞温泉娘嘛，我整个温泉男。即系跟住仲要系 超大狸猫般嘅大春袋。 啊，即系你哋系搞巨乳啊嘛，咁我搞，佢又唔搞巨根，唔搞得佢，因为佢哋呢点一定系参考咗韩国嘅，因为韩国女权入边咧，其实一样攻击男性嘅地方咧，就系笑鸠佢哋最短，然后咧啲韩国男人又好卵唔争气啦。老实讲啊，人哋呢啲嘢你越在意，人哋梗越攻击啦。咁啲韩国男人咧，只要任何少少哎哎二次去嘲笑佢最短呢样嘢咧，佢哋就爆气噶啦。我都唔知道有咩好爆，即系咁嘅事实嚟噶嘛。 嗯， 应该冇韩国佬打，冇我哋听众冇韩国佬噶， 应该冇啩 啊。咁总之咧，佢就做咗个捽捽非常之短，但系一个啷啷非常之大嘅温泉男，理论上啦。咁但系咧，可能系佢本身就划开美少女啲习惯问题啦。总之佢划出嚟一件啦，就唔好计佢捽捽嘅部分啦。基本上就系天女人嚟嘅，即、就、系、是、 我睇见张图，我第一个反应就系、是。啊！啲温泉女性癖真系越嚟越奇怪， 呢、这个绝对 系。我除咗谂咗就系咩？喺除呢个温泉呢、这个叫肉袋 Utaka， 除咗满足啲异常性癖，啲比较口味比较重嘅，之后我谂唔到咩理由、啊。 性癖的刺客啊，俾人 见。 喂，呢绝对系啊，大佬，因为我其中一个 follower 系好中意画呢类嘢嘅，就系、是、诶。佢又唔系话个啷啷好大嗰种，当然有咁嘅性癖嘅。佢系成个种咧，个嘴嘴俾人类似阉过咗。我一路都睇唔到构图点样做出嚟嘅，搵个盖吸住咗佢个嘴嘴嘅部分，我理解唔到啊。总之就有个咁嘅性癖喺度咁样。 咁性癖呢样嘢系好惯性嘅。 系啊，总之就系佢整咗出嚟之后，结果就系、是、激发咗好多人嘅性欲。 因为嗰种性癖大解放。因为我睇张图，我第一反应就系、是。咁完全我唔觉得公平，我纯粹觉得就系、是、咁，日本人呢啲奇怪性癖又唔系第一个，更奇怪性癖我见过啦。 啊，即系虽然佢毕竟系一个本来温泉两个嘅，毕竟系一个官方的设定嚟啊，所以就应该唔会出现啲咁点讲，我都唔知点讲嘅角色啊。但系你话佢系入边其中一个角色，我觉得又唔系真系好出奇。 我对性癖呢样嘢太了解，日本人性癖。 直情系冲咗上去，一时之间唔系好长嘅啫，一时之间嘅日本个 Twitter 趋势度，咁我亦都有人做二创啊成啊，咁啊你可想而知，因为作者原本谂住攞嚟攻击男性而去做咗嚟噶嘛，点知以佢要想要攻击嘅对象，全部都好中意佢嘅创作，点知仲又开始帮佢补完设定啦，即系帮佢画二创图啦 ，click 卡嘢，即系我只能讲日本呢方面真系有，我又谂起咧当年咧呢个中国人唔系好中意叫日本小日本啊、日本鬼子啊嗰啲嘢嘅，仲记唔记得呢单嘢先？咁啊，结果日本啲文宅做乜嘢啊？咁我咪画个小日本出嚟咯，即系罗一只罗嘅嚟啊！咁我日本鬼子咪画个鬼娘出嚟咯，即系呢啲原本都系一啲蔑视性嘅言语嚟啊嘛，但系佢最后用咗呢个方法，好似一笑解千愁咁样，啲中国人都唔知点样反应好啦。佢又唔系嬲，又唔系无视，佢系好开心咁将你攞将你讲出嚟嗰旧嘢变成咗萌娘，呢度几乎系一样嘅嘢嚟嘅，不过做嗰个人竟然系对家嘅人。我只能讲翻当年嗰句啦。如果全世界都系盟宅嘅话，呢、這个世界冇战争。除咗巨乳同贫乳战争之外，应该系冇其他战争噶。 嗱，即系咁讲啦。好，我记得以前有呢个即系莫里嘅讲法话啊嘛。如果攞织田信长萌化会点啊？跟住日本人话我萌化咗好多啦。跟住就点解玩天王啊？跟住我都有人问，有人玩天王，我跟住我喺网上回答佢就系、是、天王冇人识啊嘛。有人识天王咪可以玩咯。但系我话就你见过武将红啊嘛，你红咪玩你咯。叫咪大咗一大堆萌化咯，因为又难听讲句，边个日本历史文未俾你玩过啊？你未玩过，即系表示你唔够红 啊！ 你要反省一下， 即系咁啊，所以就一个几搞笑嘅后进啦，即系咁啊，咁我哋将个 focus 去翻去鬼佬世界啦，亦都系跟进事件嚟嘅， 就系濑嘢濑嘢啦，叭叭声嘅。 首先每日任务 GTO 几时出 ？OK， 继续。咁啊 ，GTA 三个决定版有冇出咗嚟？有冇炒个镬啦？咁啊，佢更新佢嘅解决方法，佢话佢会不断更新嘅，去执翻啲嘢嘅。咁信住先啦。呢个即系个个都咁讲噶啦。咁啊，虽然我觉得佢应该系真系会做嘅，不过就炒几耐唔知啊嘛。咁点算啦？咁啊，我哋送翻个原版俾你咯。即系所有买决定版嘅人，佢会送翻个前面三部嘅原版俾你。咁你唔需要个决定版咯，你咪玩翻原版咯。即系我谂，只能讲呢招，你不如重新出个， 咪捻出算数啦。 不过呢个人就有人真係串鸠返部署。嗱，你学下人哋啦，你人哋出个决定版咁就唔覆盖返原版嘅。咁有咩事人哋最少有条后路囉。咁你玻璃渣啊係要出个重铸版。咁结果又一个要砍掉重你嘅重铸版返出嚟。但係佢又覆盖咗你个原版囉。结果大家想玩返原版都冇得玩。即係呢啲真係唔该隔篱学一学。咁啊好啦，哇！咁啊，仲有个大家可能更加关心嘅，其实重制版有冇冇所谓啦。重点就系 GTA 六咧，咁啊呢个应该算系一个坏消息咯。如果你系一个净系关心 GTA 六嘅话，咁就嗱另一方面睇一个好消息嚟嘅，就系 Take Two 即系 Rockstar 嘅母公司，咁就喺某个场下边就表示过呢个中文叫《碧血狂杀》呢、这个《碧血狂杀三》嘅开发已经上咗计划，但系佢话仲要啲时间。咁我预计要三四年左右之后先可以同大家见面，咁仲要系唔延期嘅大前提之下。咁但系如果你计翻佢第二代，其实都隔咗，咁如果数埋加埋三四年之后啊，都会隔五六年噶啦。咁以呢对游戏嚟讲咧，其实系如果佢用第二代同样嘅水准嘅话咧，以呢只嘢嘅剧本量呢只嘢嘅细致程度，要做五六年系好合理嘅。咁问题咧就系、是，如果你要出《碧血狂杀三》的话咧？咁你之后呢就好有可能非常之大可能有人牌都唔会见㗎啦。点解呢？就因为其实佢出完 GTA5 之后跟手就会见就见到呢个碧血狂杀2㗎啦已经系。咁而嗰度喺各种访问入面都讲过啦，碧血狂杀2系用咗2000人去制作嘅。咁小弟屈指一算 ,Rockstar 佢两大制作室加埋都系1000人左右㗎喎。即系咧，佢唔单止用晒成间公司嘅所有人逼佢哋加班，后尾又传出过啦，亦都系仲要请好多外派嘅人嚟。咁你谂下，佢喺呢个同一时间可以维持到 GTA 五 online 嘅更新，就已经好了不起噶啦。即是话咧 ，GTA 六就算佢个系提咗上市程咧，喺呢个《碧血狂杀二》出之前，都完全冇人做过嘢。呢、这个先系个合理解释嚟嘅，因为佢做完 GTA 五，啲开发人员全捻部去晒做《披头士失意》噶啦。咁嘅情况下，咁理论上应该就系、是，喂，咁应该调翻转，咁你原本你而家做好啦嘛，咁你咪应该咪要将啲人全部调晒去做 GTA 六咯？理论上应该咁样啊。咁、但系问题就系、是，应该2020年左右啦，那个剧本嗰个就辞咗职啦，三大剧本其中一个走咗，唔系走咗咯，辞咗职啦。咁嘅状况之下咧。咁可能係因为佢哋到，呢度好似卡住咗喎，咁啊，咁我哋去做《碧血狂杀三》啦，咁可能一做咁啊，嗱，我俾多六年时间你个剧本慢慢谂捻爆佢，因为剧本佢哋三个，我唔知会唔会再请人啦，佢哋几个喂剧本小组自己围埋谂掂佢啦，咁啊俾啲时间你慢慢雕琢你个剧本，咁然后同一时间开发嗰边就走去做《碧血狂杀三》，即系我你呢个我老母噶咋？咁如果我系佢个公司会咁样系咁样决定，都尚算一个正常嘅，唔通冇就系、是、有得 GTA 六喺度难产生唔出生唔出咩？所以我觉得佢将《碧血狂杀三》提上事情系调翻转，就系、是、因为 GTA 六短期内冇办法进入实际开发期，咁佢就咁我调翻转将另一只大作再出一只，所以咧咁好有可能佢又要做完《碧血狂杀三》之后，而且顺利地个剧本生咗出嚟。啲企划啊、前期研究啊嗰啲嘢都可以搞得掂啦，可以再开赛睇下，咁先开始做 GTA 六，咁就我谂唔好彩嘅话咧，十年八载可能真系走唔甩嘅，系而家开始计啊，唔系五开始计啊，所以如果你净系关心 GTA 六嘅话咧，呢个绝对一个坏消息嚟嘅。但系如果你系玩《碧血狂杀》都开心嘅，咁其实就变翻做佢正常表现咯，因为 Rockstar 其实佢做咁嘅工作量，佢做几年，我觉得真系应该嘅，应该系要做咁耐啊。 唔系佢做嘢，佢做嘢慢又唔系新事嚟噶啦，佢哋 之前就系讲紧点解佢可以相对都叫做冇咁慢咧，就系、是、因为佢哋即系 GTA 有 GTA 开发，佢哋其实两间唔同嘅工作室嚟嘅，《碧血狂杀》《碧血狂杀》开发，佢哋两个各自做自己嘅嘢。但系当佢个工作量提升之后咧，佢哋冇办法再咁样做，即系等于当年嘅Mario 64，其实系成个任天堂上上下全世界一齐系讲紧一二三开发室全捻部去晒度去制作嘅。喺咁嘅情况下就系佢点样可能仲生咗其他大作出嚟啊？而家 Rockstar 嘅面对同样嘅情况，而且 Rockstar 个规模仲要比任天堂细，就系、是、所以佢哋要做到咁嘅程度，又好有可能有捻牌噶啦。咁啊，各位可以预咗啦，我哋就应该往后应该唔会冇咩特别，即系仲唔会再问 GTA 六噶啦，唔使问噶啦，应该系讲紧几年之内都未必有会见到噶啦，可能要十年八载你先会见到 GTA 六噶啦，差唔多系咁样啦。咁啊， 同大家讲下啦。咁讲到爆炸呢，咁啊当然要呢个 GTA 决定版之后嘅另一个大爆炸啦，呢、这个 Battlefield 2042。咁啊，我谂大家应该都有听到多少噶啦。咁啊 ，Battlefield 2042就上个礼拜出咗啦。咁一出嚟就大家系全世界就屌到开花。而其实呢只 game 我觉得算你几厉害啊。第一，佢一个算系经典系列啦。但系咧，同一时间咧，2042出嗰阵时咧，大家第一样就系点样可以令到 Battlefield 5即系上一代啦，可以令佢更加好玩啊？出 Battlefield 2042。咁你可以谂到，因为 Battlefield 5咧已经系俾唔少人话噶啦，虽然佢好玩，系真系好，肯定系优秀嘅。咁但系佢嗰阵时都有唔少人诟病佢呢样嗰样噶啦。点样可以将啲问题掩盖过去啊？出咗仲差啲嘅，即系我觉得。但系佢又唔系真系烂到话公认你 eFootball 嗰种公认最烂啊。先讲 Steam 上边个最烂评价嗰个第一名就系 eFootball。Battlefield 2042好似入咗前十大嘅都。即系迅速入咗前十大，但系佢未入到压倒性负评，佢只系大多负评啫。其实大家如果知道佢个规则嚟讲咧，其实大多负评已经系好恐怖嘅事嚟啊。 嗯， 因为佢咧就好多人玩，亦都有啲问题，有好玩嘅地方。咁咧，然后佢仲有好多 bug， 尤其是新出游戏，而家一人做游戏咧，基本上系唔使做 debug 嘅，即系出咗嚟之后，咪成堆玩家同你 debug 噶啦吓。因为我就唔玩嘅，即系我睇人哋啲片就 OK 欢乐嘅。即系因为佢一个二人既会有呢个用编号嘅，即系12345啦，但系佢亦都会用年份嘅。咁其实初代 Battlefield 1942啊嘛，咁后屘出咗个 Battlefield 2142，咁啊假想呢、这个远未来嘅科幻战争。咁佢呢个出咧就系、是、呢个 2042， 即使一个近未来嘅科幻啊嘛，理论上系啦，但系入边咧基本上咧你见唔到啲咩太多科幻嘅嘢，比较似而家现在嘅前沿科技比较多。所以佢会出现一个叫飞天嘅气旋船，都系一个好正常嘅事嚟噶，因为未来嚟噶嘛。哦 ，OK， 嗰个笔嚟嘅其实，咁啊，即系佢嗰啲笔嚟又系，我觉得即系你出之前系有正正经经咁做过一次 debug， 好好地咁玩一次，然后正视你嘅问题，咁就唔应该会出现咁嘅嘢啊。要么佢就真系佢都系差咗咁多笔出嚟嘅，但系觉得唔影响游戏，咁佢就照出，后尾先出更新，反正大家都会浪啦，都系连线噶啦。定系佢哋真系连啲咁基本嘅嘢都冇拆到咧？唔知道，总之就俾人屌到开花。 唔奇啊，一年头 啊，咁但系大家都系玩得好开心、啊，即系 真系衰。 诶，因为佢其实都有好玩之处，有可取处嘅，只不过系呢类型游戏咧，你啲平衡做得衰嘅话，一定会俾人屌到开花噶嘛。你对战游戏，跟住你平衡差，点玩啊？咁、另一样咧就系呢啲嘢出咗镬之后，系咪要玩嚟咩飞啊？咁居然咧呢、这个 Battlefield 嘅。系列首席设计师即最难打过嚟，基本上系咁佢就辞职，出完之后就即刻辞职。咁啊，当然就唔系引咎辞职啦，我呢个讲下笑嘅啫。因为据称啦，咁佢其实系俾人挖角，而且系神早挖咗角噶啦。只不过佢话咁我俾你出埋你手上个 project 先啦，即系 Battlefield 2042先啦，咁样嘅。咁我谂算系好人啦，定系其实嚟你同我阴谋论讲啦。其实系咪就系、是、嗱，而家都走啦，你旧东家对你如何对你哪样不好，我唔知啊，拍晒毒针呢啲有好正常嘅事啦。嗱、啊，咁你临走就起一镬翘起佢，出个垃圾出嚟，只我唔知系咪咁样啊。咁啊，结果出咗个一日月零四二之后变成咁嘅死款，但系唔紧要，人哋已经拍拍攞口走人，而且据说冤唔过堂唔肥咁啊，即系出咗一个本来想大声拒绝，但系个数目真系太大啦，所以佢无法拒绝嗰只系啦。据称系咁样啦吓，你搞嘢嘅好啦，咁啊。另一单就系我哋又到年底啦，咁我哋之前有提到噶啦，啲咩年度大奖啊，系啦， 乜鸠奖出嚟啊，即系牛仔副奖出埋啦，而家呢个就 TGA 就仲未搞嘅，咁啊，但系 TGA 前哨战，咁摇杆奖就我哋上一年都有提过嘅，不过上一年就因为佢有啲奇葩，所以我哋就系嘅，今年其实都系啊，因为呢个奖其实老老实实啦，如果佢唔系有啲咩特别嘢咧，我哋都唔会特别去关心佢嘅，因为佢今年出咗两个好特别嘅追加咗嘅奖，叫做史上最佳游戏硬体同呢个史上最佳游戏，我哋先讲个正路消息啊，史上最佳游戏啦，咁佢前五名分别就系第一名 Dark Souls， 第二名 Dooms。第三名《世界大拳说：狂野之息》，第四名《C.S. 啊战略时空》，第五名是《Minecraft》。五个任何一个你话佢系连史上第一，我觉得都唔会太大争议嘅，老老实实。连五套嘢都值得喺呢个啊，系咪到底边套先系第一呢？可以大家可以打单网嘅，但系呢五套都系一个绝对系史上最优秀嘅作品噶啦。咁所以就呢、这个就好正常嘅，而最特别就系佢出个史上最佳入围硬体，咁大家即系咁啦， 有人话 PS1 啊，有人话 PS2 啊，有人话超任啊，我应该冇人咁讲 N64 啊，虽然我觉得 N64 系一个好优秀嘅机嘢嚟噶，咁但系究竟如果系乜嘢啊 ？PC， 屌，真系我真系我睇咗之后呢个料之后，我第一反应就系你讲笑咋？ 即系虽然理论上又好似的确是这么回事，点解？因为家用机冇错，家用机嘅游戏市场系比 PC 要大嘅，但系佢每一部家用机各自都摊分咗佢个票数，呢个系票选嚟嘅。咁但系 PC 就一成个 PC 界就一件嘅，佢唔会同你讲哦，你 Windows 又系一个你。啲乜嘢？你全部将佢拆散晒，唔系嘅。咁呢一个 PC 就得一个奖项，咁啊变咗嗰边就各自计票，你呢边就集中票源，咁佢咪赢咯？因为呢个系票数票选嚟嘅啫嘛。 即搞笑啊！真，我睇完就 PC， 你确认咗 PC 系游戏机？你虽然好多人都系， 即大家心照啦。细个话买部电脑翻嚟做功课啊，学嘢，咁最终咪攞嚟打机。咁呢个大家心照嘅。 咁我咁我都我部电脑，我几部电脑好，我喺我僆仔时买电脑好长时间都系攞嚟打机。 咁啊提得你个问题就系、是，你搵边个嚟攞奖啦？咁啊，佢勉强叫做搵阿朱半过嚟颁奖啦吓，因为唔通你搵阿标机过嚟攞奖咩？即系 都唔关，虽然关佢事，因为就系因为基本上而家所有攞嚟打机电脑都系 Windows。 有咩噶嘛，所以咪佢咪搵阿朱半过嚟，咁因为理论上呢、這个 Steam 系占咗网络游戏销售 75%， 咁基本上即系可以大部分都系佢嘅，咁佢作为一个代表啫，其实都系，咁啊，有个几搞嘢嘅，我唔知佢系咪为咗攞 gimmick 所以先搞咗咁嘅嘢出嚟，定系 起码有话题性咯，你炒 noise 几样嘢就嗰句咯，炒 noise 啫嘛，你要有人讲你先有人提噶，即使奇离啲嘅都唔怕， 咁啊，出现咁嘅原因都其实都系因为佢系票选嚟嘅，所以先会出现呢个互相界票嘅问题啫，系嘛？好啦，咁啊，其他奖项咧，我哋等佢陆续颁布嗰时，睇下系一次过讲啊，定好似逐个咁样讲少少咁样啦，睇佢个时间啊嗰啲嘢咯，同埋有几多嘢可以讲啦吓，因为大家知道有时真系冇咩啊。好啦，咁我哋又讲翻啲同我哋亚洲比较多啲啊，咁啊。呢、这个天堂得咁啊，之前讲过啦，佢一上市就冇公司个股份直跌咗10%，因为台湾都系同步上嘅，咁啊台湾天堂得咧都系冇公司直营嘅，咁就今次就唔关烂产事啦。即系有人又冲出嚟真系屌烂产，我觉得烂产呢下真系有少少无辜啊，因为天堂得佢冇攞到个代理权。咁系咪原厂就冇事咧？系唔好意思，你谂得太天真啦。即系佢今次咧就搞咗个活动，应该有啲线下买某啲嘢，然后就去换曲啊嗰类嘢咁样嘅。咁因为个价性比相当地高啊，咁好多啲重货货长咧就大量咁购买。咁然后咧佢就即刻就修改每个账号可以购买限制。咁啊，第一次首先收咗到100次，即系佢由无限制 set 咗做100，然后最后咧就会再改成每个月10个。咁其实可能佢係因为佢嘅实体嗰啲嘢容易俾人买晒啊嗰类嘢，所以佢要限量啦，咁好正常啫。连埋同人字都系啦，会多人买佢会限数㗎嘛。呢度都系好正常嘅事。问题就系咧，好多错账一开始系已经九冲过去买咗好撚多㗎吧。咁嗰啲人点啦？嗱，佢既唔系唔俾佢哋对账号，亦都唔系话又那样，因为佢最后收咗第二次之后系每个月最多开10次。咁佢就系超过呢个数嘅，一律ban牙间。即系如果你一开始就系咁样 set 咗一个月只能买10个，一开始咁样 set 嘅，咁然后你有办法中过10次以上嘅，即系你出笔啦，咁你就系利用漏洞之如此类，咁你 ban 佢都无可厚非啊。咁但系你一开始系冇咩嘅，你又官方又俾佢冲落去嘅，咁既然系咁，你凭乜嘢去 ban 佢哋 account？ 我完全理解唔到啊，老老实实，正常嚟讲，你人哋都买捻咗咯，咁你梗系多捻谢晒佢咯。你咪话哦，嗱，冲咗嗰啲我唔理啦，往后嘅你又只能跟翻我个限制，正常都咁样噶啦嘛。你买咗但系未冲嘅，你自己谂掂佢，我唔理。 唔系因为通常呢样嘢咧，通常咧，就好似啲香港间中有单嘢就咩啊，网站标错价2999标999咁样，咁咧就即系成班人冲买，一系跟住有啲停咗佢啦，就有啲一系就算咩啊，你冲咗你买咗算啦，当我唔好彩，我蚀咗俾你，卖咗你就之后又唔得。即系有嘢就系、是、你因为系你嘅错误噶嘛， 又或者最少都退翻费啊嘛，系咪先？ 退费咯， 你唔会走去告鸠个买咗呢扎，即系之前啲咩 BenQ 出个都话 mon 好捻平， 佢标错价唔会标错噶嘛？ 嗰啲你唔会真系告鸠买到嘢嘅人啊嘛，即系佢而家基本上系就喺一个游戏入边搞鸠嗰扎， 正常合法合乎你本来佢讲嘅程序，你自己搬龙门都算啦。我谂我都系真系未见过啲游戏公司可以搬龙门搬得咁无耻啊！你搬龙门都算啦。 仲有依唔系搬龙门唔系问题啊，系依、这个系你嘅错误，你自己只 set 错咗啦。即系嗰句咩？你自己濑咗嘢，冇被过当，有嗰句，唉，算啦。衰 Q 咗咁算啦，买咗算啦，买咗算。但系一系你退钱，直情话对唔住，因为 ban 咗，总之就如果只买咗超过两个话咧，第三个有啲钱全部退翻。大佬啊， 十个啊， 我合法买咗嚟嘅，我照足你规矩嘅，你 ban 我 account 屌你老母啊！真系好屌啊！真系 系咯，你最多咪话哦，你超过嗰个数目嘅就唔好意思，我会收翻啲道具，然后退翻钱俾你。即最多系咁样嘅啫嘛。 但唔系最多呢样已经系好已经过分，但系都大家都接受就 ban 佢喂。是你俾我嘅、哦，哇！或者我咪即系俾个氹我踩， 系咯、 啊，即系嗱，而家俾有整个有笔，跟住个笔咧，跟住咧，我试个笔咧，即系影个笔，你班友咧就攞嚟做，攞嚟一发咗之后攞嚟玩，然后咧就封晒我个 account。 都唔同，因为咧理论上你签嗰条卖身契入边咧系有讲明啊，你啊恶意利用个笔之如此类系犯你个卖身契嘅，你都仲可以告佢嘅，你真系喐佢嘅。 但而家你唔系恶，但系而家唔系恶意啊嘛。 喂，但人哋系跟正规矩，跟你规矩，你自己搬龙门啫。 系啊， 喂，老老实实咁无耻嘅搬龙门方法咧，除咗香港政府，我真系谂唔到仲有啲咁嘅公司可以做啲咁嘅嘢出嚟。 有，而家咪有咯，你全世界都系啊，即系做咁核突，真系同埋真系屌受，讲真货金啫嘛，又咪真系窒身卖件嘢俾你，算捻数啦。 为咗收咗钱买到啦，已经，你最了不起咪退翻钱，系不过算啦，唔再碌啦。咁啊，但系仲有更加。奇闻嘅嘢同呢个重货土豪有关，所以老实讲呢个年代唔出钱就冇伤害，你出钱越多真系伤害越重啊！咁就腾讯游戏嘅《天涯明月刀》就其实一个喺大陆好多人玩嘅一个游戏，咁啲多人玩嘅货金游戏大家都估得到噶啦。咁上面就佢有好 Q 多形形色色去等你货金嘅嘢，咁而大陆咧人傻钱多，尤其是某啲土豪特别多。是有好多啲重货货奖，系讲紧以千万为单位啊，千万人仔啊，唔系 yen 啊，即系 yen 都夸张啦，何况人仔？ 喂、啊，大佬，我玩成世都唔知道有冇一千万啊，大佬，佢抌我一只游戏入边抌我成千万智能金， 系我话系应该咁就我搵钱，而家搵到成千万，不算啦。 系啊，即系佢抌咗成层楼抌咗落去啊，大佬。不过唔紧要，咁人哋有人哋喜欢， 收人钱多啫，吹啊。 系做货奖有化感啊，又或者系竞争第一名啊，之前似咧各种各样嘢啦。咁有咩问题就系咧，其实佢喺某个直播入边咧就俾人爆咗个直播嗰个账号咧个能力啊数值嗰啲嘢，竟然系成个伺服器第一名。而嗰、那个账号啊，呢啲咁啊，啲用钱堆出嚟嘅，咁如果有个玩家系成个 server 第一名，咁你谂一谂到佢一定系喺游戏入边留下好多足迹噶嘛，即系有啲就系话咩开个工会出嚟，即系嗰啲叫帮派啦，咁、然后就广收僆仔啊，平时就耍下金康啊，嗰啲嘢，又或者系就算系唔系咁样，你将啲咩 PVP 啊，会有好多啲痕迹啊，你会一定会即系全个 server 最劲嗰、那个。我唔同你讲货唔货金啦，全个商法最劲嗰、那个多多少少你话我奶奶记一定有听明过噶嘛，冇人识呢个人，然后根据逐样啲人睇到就系、是，喂呢条友仔好似凭空创造出嚟咁，完全唔似一个土豪玩家，因为你只有土豪玩嘅你先可以同嗰啲人争啊嘛，而且仲要争赢，仲要系远不止咁样争赢，据说系，咁啊咁其实大家讲到呢度。清楚少少就心里有数啦，因为呢啲有呢啲咁嘅 online game 咧，其实咧就好多都有啲所谓嘅官方枪手嘅，即是话佢为咗逼你班货奖货得再多啲，咁佢就 set 啲数据出嚟同你对打，去令你去有个竞争心理，去货金多啲。咁其实呢样嘢咧就公开啲秘密嚟噶啦。咁就作为一个真系俾佢搞到会货多咗好多钱嘅，咁啊梗系唔爽啦，屌啦声！咁咧就有几个呢啲千万级嘅土豪啦，咁佢就走出嚟，你一系俾个交代俾我，你一系咧就将一个我唔系佢讲漏咗一样嘢，佢前面点解会知道呢个人有问题咧？就唔系咁犀利嘅数据啊，就系佢身上有一件道具系现在版本系未有嘅。 哦，咁就好简单啦，咁就。 即系喺将来版本先有，咁即系佢绝对就唔系一个话佢高傲大低调，唔系啲咁简单嘅嘢啦，一定就系呢个系官方角色嚟。但系佢又参与系统入面各种各样嘅嘢，又有时官方都系会创造啲角色出嚟，为咗去测试有啲嘢啊，之如此类噶嘛。 测试角色咁啊，实有噶啦，官方。 但系测到竞技场第一名、哦， 咁啊，佢就开咗啱啱先会开始嗰啲，佢走去查呢个玩家嘅各样各样资料，之后先发现佢好明显就系一个官方嘅枪手嚟嘅。好啦，咁嘅情况之下，佢哋话诶，一系就交代清详细交代你到底系什么回事，一系你就将你嗰件新道具一买一件卖俾全世界。即系点解？因为呢个系嗰件道具咧，一件新版本之下咧，非常之强力嘅道具嚟嘅。我唔知道官方打算点样卖，但肯定就唔会系咁样咁便宜俾你嘅。各位想象下，你游戏入边最珍贵嗰件道具，而家要求你官方一买一件卖出去，即系几乎等于送啦。咁官方走出嚟就道歉啦。咁但系佢个讲出嚟嘅理由就系话，我哋赔偿个玩家道具嗰阵时咧，唔小心揿错咗编号，因为道具其实系个编号嚟嘅嘛。咁啊，将唔小心将下一版先有嘅道具就送咗俾佢。呢、這个你大家信唔信？咁啊， 算啦，冇所谓嘅，我呢样嘢又真系。 反正我就不信了，反正嗰扎土豪就不信了。咁啊，然后佢就话：，诶、哎，呢啲失误，咁我哋赔石啊，赔笔赔笔。咁啊，呢啲其实本来就一个正常操作嚟，但系问题就系对嗰啲土豪玩家，几阵时稀罕你去凑钱啊？咁啊，提出啱啱嗰两个条件。但系如果佢如实报告嘅话，咁啊，即系公开承认佢哋请枪手去焗货。咁样就佢基本上即系跟公司就收拉皮噶啦，系成间公司收拉皮啊，即系腾讯嘅游戏部门啊，你就唔捻使知有人同你充值噶啦。另一个咧就系话，咁啊即系话你往后一段时间之内咧，嗰件道具都会完全赚唔到钱，咁佢两人都唔肯做，咁啊佢呢个时间之内你都冇我哋满意答复嘅话，我哋删账号。 嗯， 我唔知佢系话谂唔到点样告啊定乜嘢啦，总之佢哋就决定删账号抗议，咁就有一个人带头，咁啊开始有陆陆续续有几个去跟进啦吓，咁。其实已经系够难睇够难大镬噶啦，咁官方做法系乜嘢啊？发动抗复仲有魔法卡，死者苏生回溯 server， 将佢哋俾人生嘅账号全部翻晒嚟，跟住仲要都算啦。我就话喂，呢啲嘢真系乜嘢咧？即使话咧，两公婆嘈交，阿老婆掟嘢，掟烂啲杯杯碟碟，啊啲结婚戒指抌落垃圾桶，咁你老公梗系执翻只戒指翻嚟，唉冇啦冇啦冇啦，乖乖猪乖猪，咁啊带帮我哋带翻去。咁正常系咁啊嘛，其实到啱啱为止咧，你死者苏生都算啦。咁都送嘅，你都系话，诶，冇嬲，冇嬲，冇嬲。咁佢后面点样道歉另一回事啦。嗱，冇嬲，冇冲动，冇冲动，我俾翻个账号你先，有事慢慢讲。即系我原本以为咁样噶，好正常啫，都其实。咁问题就系、是、咧，佢就出个公告出嚟话，所有游戏账号，腾讯系拥有佢嘅最终拥有权，而玩家只有使用权嘅啫。你咁样恶意删除账号，系侵犯咗我哋嘅电池资产，即系我哋保留起诉你哋嘅权利。即系我哋提一提啦，呢个应该系上年嘅新闻，我搵唔翻喺边度，应该太耐之前啦。系有提过啦，其实腾讯系偷偷地改咗个卖身契，入面就有讲到玩家只有游戏账号使用权，呢个系事实嚟嘅，佢系真系咁样签咗嘅。我嗰阵时话应该唔会有啲咩影响，因为我冇谂到一间咁卵大嘅公司竟然可以咁样去做出嚟， 咁无赖咯。 即系就算你心入边认为呢个系事实都好，你唔应该咁样去讲出嚟啊，仲要话告人。即系点话呢啲嘢，即系啲人讲，喂，阿关公都睇你唔顺啊，大佬，喂，你唔系一啲咩路边小公司、啊，你腾讯嚟喎，腾讯、啊，大佬， 唔紧要啊，反正佢挨唔到几耐啊。 呢个腾讯成个公司系发老皮定系乜嘢啊？嗰啲公关部门死捻晒噶， 俾人审批紧啊。 咁啊，我唔知佢后边透足如何，仲而家个事件仲发生紧，我估应该好简单就。你既然你咁样咁恶，咁嗰啲阿土豪咪走咯，就系、是、头也不回咁样。咁后屘会如何？如果仲有其实咩奇葩后续，我就再跟进，应该就冇噶啦。我估咁啊，我就系冇见过啲咁样去勒着自己嘅喂大佬大客户嚟嘅大佬。咁啊，好啦，咁啊，啱啱见到都系有少少话啦。咁啊，好啦，咁啊，腾讯咧就唔知呢单嘢嘅。咁啊，大家会听过嗰单咧，就系、是、呢个客户嗰啲资料权啊、资料身份嘅嘢啦，要收税。目前未知要收几多税啦吓，咁呢啲会用到个人资料产生出嚟嘅资讯呢啲嘢，咁佢就会要收税咁样嘛。结果咧就系包括腾讯啊、网易啊、完美嗰啲 credit card 呢类咁嘅嘢，即系乜咩滴滴出行啊嗰啲 something like that 嗰啲公司，全捻部啲股票都跌咗几个 percent 到十个 percent， 其实都唔算好大镬嘅。咁除咗呢样之外咧，就仲有一单就可能睇啲人讲噶啦。咁咧就系、是、呢个腾讯咧就系、是、又俾啲唔知相关部门啦、啊，你知佢哋啲嘢几麻烦，咁就话根据呢个个人信息保护法，其实都系类似乜嘢啊？咁咧佢就话你呢啲 app 全部都有问题，咁啊要求腾讯所有嘅更新，记住系更新啊，唔系上架，唔系出新游戏啊，所有嘅更新必须要先审后批，即系过咗审之后先可以定上架，因为以前更新咧系唔需要审噶嘛。出新游戏先要审噶啦，之前讲过啦，佢可能系为免佢哋用更新去避规啊，之如此类，咁佢咧就系、是、 首先唔准喐，你嘅更新要我哋审批过先，即系睇下你会唔会有啲咩避规嘅嘢啊，之如此类。咁我真系呢个啊，即系之前我哋已经考虑过啦。呢、这个时候叫你买腾讯嗰啲财件咧，真系要拱你去死嘅。即系你睇到而家腾讯呢啲咁嘅消息，每一单都系双管嘅。即系难听讲句就系啱啱嗰单系好很戇鳩，好黐线都好啦，但系系唔会搞到佢股价应声下跌噶嘛。但系呢啲每一单都系严重要害噶。即系你咁嘅情况下，你仲走去买腾讯股票，我觉得真系低能能到爆啊！而且唔知道到底腾讯系咪唯一一个俾人咁样喐嘅。是針對騰訊啦，定係針對其他嘢？因為如果係講個人信息保護法相關 credit card 嘢嘅話咧，其實其他嘅中國科技對頭都應該會賴嘢嘅。咁到底結果會如何咧，就唔知啦。反正不關我事，我又冇買騰訊嘅股票，更加唔會玩騰訊嘅遊戲。咁啊，各位食住花生等睇戲啦。呢啲嘢一定陸續有嚟。我哋之前都講過預告過啦，即係風水有啦，十年八年我沒有幽靈，從來冇呃過你嘅。好啦，咁啊，最後一單翻嚟我哋本地新聞啦。咁我谂大家都可能应该要听过啦。如果你有上网的话，咁就系网络廿三条又嚟啦。即系2012年一次，2014年一次，即系而家就佢又再出呢个新嘅版权条例修正草案。咁啊，基本上咧就系2016年版本，2010年推出一个叫2014年修正版本啦。因为嗰阵时推嘅，即时话我哋知我啦。之前我哋成功推翻咗一个。其实再之前一个是郁敏他们拉布拉死了的，后来就是16年开始就成功收回嘛。这个我不记得还找得回，如果我找得回条 link 的话应该找得回，因为他读了一节的，我们可以找回那一节的话一路去资讯栏那里的。但是也不重要的，其实他现在就重新弄回他来，旧东西几乎没有一个，就多了一个引用豁免。即系之前有咩六大豁免啊嘛，咁而家就送多一个引用豁免俾你，即系我哋之前有嚟过嘅例子啊，即系话譬如我而家睇咗件新闻，譬如我而家就睇咗网络廿三条新闻，咁我想 share 俾大家，即系俾大家知道去关心一下嘅嘢，咁我可能会吸其中一小段重点，我认为嘅重点出嚟，然后俾条 link 出嚟啊嘛，咁喺呢样系不会过到豁免，即系犯法啦，咁佢而家就多咗呢样嘢，话呢样嘢都系豁免嘅，咁其实冇翻重要嘅，因为老老实实。佢入面依然係保留咩？你認真去做個二次創作，佢就唔俾佢呢樣依然係唔俾嘅。咁佢話咧就係佢話咩戲仿諷刺，即係嗰陣時講噶啦。你唱歌要唱得走音少少，唱得太好就會俾人告。就嗰陣時咁樣講啊嘛。咁問題就係咧，以而家佢隨意詮釋法律嘅做法嚟講，你話你係諷刺啫，我覺得你好認真喎，就咁樣賴嘢噶咯喎。咁大家都理解到噶啦。即之前就玩得困下，仲可以拉下布，咁后面剪咗布冇得拉布啦，咁都仲可以搵下田少走去阵前起义，唔知仲大家仲记唔记啦吓？16年嗰阵时，即系我最出嚟拉到嗰一次，就系、是、田少在内嘅所谓嘅中间派，呢个温和建制派或者叫一啲自由党嗰扎，佢就话喂，咁条例好似都唔系咁好，我哋可唔可以再执下先攞翻嚟啊？咁啊，政府数过唔够票，咁啊，结果收翻埋，16年嗰次咁样噶嘛。咁而家你点数，即系虽然佢系来一届啦，而家都未知实际上系点啊，但系我谂冇人会认为佢可以数到唔够票啩。如果咁嘅情况下，政府都可以数到唔够票嘅话，真系执柒咗佢算啦，系咪先？呢个嘢只不过系呢个形容嚟嘅咋，并不是我认为要执柒咗呢个香港政府啊，即系冇国安法冇拉鸠我啊，咁样。咁所以咧呢件两嘢系一定会过嘅，绝对会过啦，已经系我谂冇任何人会认为佢有可能有丁点嘅可能去阻止到佢噶啦。咁我只能讲各位自己睇路咯，咁啊唔似当年咁唔需要雕琢啲细节噶啦，基本上佢话你系就系噶啦，以而家嘅司法系统，佢需要政治审判你嗰阵时系绝对唔需要同你客气嘅。咁啊，如果你净系正正常常咁使用嘅话，佢系咪会马上去喐你咧？我觉得应该暂时唔会嘅，后尾佢可能会攞啲人杀鸡儆猴，会唔会你咁唔好彩就系嗰只鸡咧？我唔知道。我总之就是就系咁一回事，同之前电影生态同样一样，佢一定过硬噶，佢已经过咗啦，电影生态。咁就自己睇到啦吓，咁啊好啦， 同今个礼拜差唔多啦。 啊，事件就唔太多啊，但系有两单都几多嘢值得讲下嘅。咁其实都系已经系简略咗噶啦，老老实实啦。如果系以前嘅19年打前呢条系重新推嘅话咧，我觉得会好似之前咁样出两三次嘅专题嘅。但系今次就大家知啦吓， 唔好浪费大家时间啦。屌，但反正结果，反正唔到我哋影响唔我哋影响唔到嘅嘢，亦都关心唔嚟。随佢中意啊，好啊！ 你影响唔到，佢要拉钩你就依然系会拉钩你嘅。 唔系， 系咪系我影响唔到佢？系佢影我影响唔到佢？我可以做啲咩啫？咩都做唔到佢，算把我改嘥气，留翻啖俾暖肚嗰个。 就是这么回事啦。好， 今个礼拜到此为止，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拜拜。